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天空，找不到一个熟悉的角落，让我的心停泊。远方的你，灿烂的野火，何时能燃烧在我的天空？一地的回忆还温暖着我，如何能摆脱？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再爱，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